仍是颠簸关起的街市，扶着默默地落叶的老树，心声之中他的相亲也许不知，他的足迹今晚再经此处。 不知他的足迹今晚再经此处。